但愿停车跟你聚。 无论是他的强项编剧讲剧，定是在 Coco 好朋友朝头早就唱 live， 务求俾听众有开心的朝早。 其中一个就是我啦，林超荣，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陈淑兰、杜文慧、黄桂林、彪爷、刘莲，日日都咁开心。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人口正逐渐步向老龄化，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积极的措施，才可以应付到不断高速增长的服务需求。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 一方面政府帮我们增加医生人手供应，另一方面我们在公立医院改变服务模式。我相信我们现在行着一条正确的道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6月1日，政府展开快打疫苗运动，目标9月前大幅提升接种率。 政府研究第五波疫情措施，未打针人士进入部分场所或有限制。 本港新增4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湾仔警署警员初步确诊。 内地将实施三孩政策，应对人口老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星期二嘅朝早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啊！欢迎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喺电视机同埋收音机旁边咧，系收听收睇呢个节目嘅。讲下天气嘅情况，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嘅。我想同大家咧讲下啦，就系见到寻日啦，有打咗第一剂嘅新冠疫苗嘅人士啦，占咗合资格嘅接种人士咧，就系21%。政府就形容了现在去到8月底的3个月是防疫的关键时期。昨天起就开展了一个叫做全城启动快打疫苗的运动。除了商界这几天都看到有些关于一些近日的疫苗诱因、抽奖等等的。政府是昨天也是提到一些鼓励打疫苗的措施，好像考虑放宽D 类嘅食肆限制嘅。不过讲一讲嘅天气嘅情况先啦。最新有一个嘅消息嘅就系天文台上午8: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另外咧，仲有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9:00，大家留意住外面嘅天气情况啦。头先都讲到啦，商界近日都有啲嘅诱因啦，包括抽奖等等咧，希望系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啦，未打针嘅都出嚟打针咁啦。咁政府寻日咧都公布一啲鼓励嘅打疫苗嘅措施啊，政府都出手咁啊，好似就提到啦。就話考慮會放寬 D 類嘅食肆限制，如果同台2/3屋企人咧係打針嘅話咧，一啲未能夠打針嘅，譬如小朋友啊、長者啊等等咧，都可以咧係同一台一齊食飯啦，喺 D 類嘅食肆嗰度。咁啊，原本就每台8个人嘅，而家就可以咧係放寬到12个人，咁食夜啲都得嘅。咁另外咧就係酒吧啊，嗰啲嘅坐嘅人數啊，同一台坐多啲啦。咁另外咧。有關於公務員方面咧，亦都會有一個咧叫做打完針嘅時候咧，政府雇員會打一支針咧，都會有一個叫做疫苗假期啊。咁啊，見到政府亦都係促請一啲公營機構咧係提供一個打針嘅假嘅。咁啊，頭先咧講到除咗酒吧啊、夜店啊、卡拉 OK 呢啲同台嘅人數可以係容量上限可以放寬之外咧，亦都話會放寬一啲可以進行活動嘅。小組之間的距離以及佩戴口罩的要求。對於這些措施你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8723118，歡迎聽眾可以打來跟我們一起講一下這些措施。另外亦都見到說一些前線的政府人員要可能要做一些定期檢測的。現在就說打針的話可以豁免，未打針的人士就要每2个星期要檢測一次。見到政府都話啦，頭先講到商界咧都近日推出咗一啲唔同嘅打疫苗嘅誘因啊，好似係抽獎啦，見到最厲害好似有啲發展商直情咧係推出一啲嘅樓盤，係有一個單位咧係送俾一啲打針嘅人士咧係抽獎嘅抽啦。咁啊，政府都話啦，歡迎商界同埋團體咧係為市民提供誘因喎。 咁仲有啦，就見到話今個禮拜起啦，市民都可以透過安心出行嘅 2.0 版本，呢、這個新嘅版本係有啲咩嘅咧？就係、是、之前如果打針嘅人士都會知道咧，打完針即係會有一個紙本嘅打疫苗嘅記錄啦。咁另外咧，仲會咧而家嗰啲嘅嗰個軟件啊，嗰、那個嘅唔係非紙本版嗰個咧，會有一個二維碼嘅，嚟緊都可以喺安心出行嗰度咧係儲存咧，成亦都可以睇到喎咁。咁仲有啦，就係見到政府亦都話啦，研究喺爆發第五波疫情嘅時候有一啲嘅措施啊。不過呢個係一啲相對限制啲嘅措施，限制一啲未接種疫苗嘅人士就進入食肆啦、學校啦、宿舍啦、地盤啦、圖書館啦、博物館啦、戲院啦，呢一啲等等嘅場所嘅。咁啊，頭先咧就講到有關於打新冠疫苗嘅朋友啦，咁如果係公務員嘅話咧，都會有一日嘅假期，每打一支就有一日嘅假期，咁就今日開始啦，即係今日起開始打嘅話咧，就可以去到8月31號前都可以攞呢個假。如果之前已經係打咗針嘅話咧，都有假嘅，咁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早晨。 早晨啊，蘇立文。 早晨，局長，講下係咪尋日公布完呢啲措施之後，成個預約啊或者接種嗰個情況都睇到有明顯唔同啊？ 昨日呢就我哋全日呢就应该打咗36372针嘅。 嗯。 咁呢就昨日呢就係、是、做咗预约嘅人数呢喺网上预约就有37000几。 嗯。 咁、呢个都係近期新高嘅。咁、都落见呢就係、是、嗰、那个预约同埋接种疫苗呢都似乎係踊跃嘅。咁、但最重要嘅希望呢就係呢一个都可以继续维持啦。因为事实上而家我哋都处于一个好关键嘅时刻啦。你见我哋个疫情呢就第四波就基本完结啦、不过都要留意啦，因为喺个社区究竟仲有冇隐形嘅传播链啦、另一方面呢就啲专家都已经好清楚讲㗎啦。全球嘅疫情係咁呢就隨時第五波疫情咧都係會嚟嘅，嚟到嘅時候，究竟我哋個防禦能力有幾強咧？ 嗯， 又會影響到咧，究竟我哋嗰個爆發程度有幾大？ 嗯， 亦都冇人想見到咧，就係、是、我哋再一次好似過去一年咁咧，就所有嘅經濟活動啊場所咧就開咗又閂啊，跟住啲嘢就停曬咁樣。 嗯嗯嗯。 咁所以接種疫苗係好重要嘅。 嗯。 亦都可以講咧，喺目前全球嚟講咧，呢、這個都係唯一最有效嘅方法。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好緊張希望能夠可以咧而家我哋有曬啲疫苗同埋設施喺度咧，大家就一齊用未來啲三個月嘅時間就用好佢就接種疫苗，等我哋有一個強嘅抵禦能力啊。咁啊，尋日嗰度嗰個公務員即係打針方面嗰啲嘅便利措施咧，都係我哋眾多措施裏面嘅其中一項嚟嘅。因為我哋好開頭嘅時候咧，都係已經請部門咧就係、是、方便咧係公務員同事去打針、就如果喺辦公時間之內去預約咗嘅都可以出去打針啦。之後如果有需要嘅，咁就可以攞即係假咧就去休息。咁另外咧就係、是、因為公務員本身咧就亦都係服務市民嘅一個好重要嘅團隊啦。所以有個義務咧係主動去接種嚇。我哋亦都有一啲前線嘅同事咧，我哋都要求咧。就係一係就打疫苗，如果唔係咧就兩個禮拜檢測一次。咁啊，琴日嗰個嘅即係公務員嗰、那個打咗一針就一天即係疫苗假期咧。都主要都係方便同事咧，就打完針之後咧能夠有足夠嘅時間休息、另外一個好重要的一樣咧，都係希望咧就政府作為最大嘅僱主咧，起咗一個帶頭推動嘅作用。咁其他一啲譬如我哋嘅法定啊、公營機構嗰啲咧，就響應啦。 OK， 亦都希望其他私營企業嗰啲跟隨啊。 我見咧就話今日起啦，即係六月一號起啦，咁去到八月三十一號咧，就係、是、打咗每一支針咧，都會有一日嘅假期嘅。其實點解會限喺八月三十一號嘅？因為我見譬如啲中心都而家話去到九月先至閂噶嘛。咁點解個日期去到八月三十一號就嗰、那個假期嗰、那個申請期就去到呢個日子咧？同埋話之前打咗嗰啲都可以去到下年都繼續攞呢個假噶嘛？點解個日期上有唔同嘅呢、這個？ 好啊，好啊，嗱，兩邊嘅、第一咧就係、是我哋都講咧，未來啲三個月咧，我哋希望咧大家都係努力去接種疫苗。咁對於全港市民嚟講咧，因為我哋嘅疫苗接種中心咧係會運作到九月底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喺八月底之前，即係話未來三個月咧就打第一針啦。咁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我哋嗰個目標。 咁啊，對公務員嚟講咧，因為正如我所講咧，公務員團隊咧，我覺得都係有個義務咧，係主動接種嘅， 嗯， 又應該咧就更加積極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變咗定嘅時候咧，就係、是、如果由今日開始到8月31日，即係呢三個月內啦，咁咧就如果係打咗一針，咁啊有一日假期。咁如果你喺呢三個月內已經打完曬兩針嘅，咁啊有兩日假期啦。咁、如果你只係同其他市民一樣都係咧喺八月底之前打咗第一針嘅，咁就一日假期。個、意思都係希望咧，我哋都係可以能夠做到一個帶頭作用啦，亦、都係顯示到嗰個主動積極嘅作用啦。咁呢個最主要都係嗰個意思嚟嘅。 Okay. 第二方面咧就係、是、如果喺今日之前已經打咗針嘅同事咧，其實佢哋係好積極響應嘅。即係第一時間就去接種疫苗，保護自己，保護屋企人啊！亦都希望個社會盡快可以即係有個抵禦能力咁樣。咁當然係要肯定同埋支持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同樣地嚇，如果係打咗疫苗嘅，喺今日之前，咁一針就有一天嘅疫苗假期。 Okay. 咁只要我話到明年3月31日之前放咗去咧，嗰、那個都係因應翻咧就部門方面，因為如果同事去攞呢啲假期咧，咁嘢大太多人集中埋一段時間咧，可能都會影響到有啲部門嘅運作。咁、希望能夠咧就係、盡量喺呢方面咧都係可以有序地可以協調得好咧、 但而家應該大部分公務員，譬如照香港個比率咧，而家打咗針嘅有大概20%到，放翻到公務員嗰度，應該係大部分公務員都我估計啦係未打。但是反而呢一堆人就8月31日之前要放啦，如果要打的话就有个假期的话，这个会不会都影响整个公务员那个服务的运作呢？ 我相信呢就应该都不会的，因为呢我哋而家整体上第一针嘅比例咧就大约21% 度啦，合资格嘅人口。咁喺公务员队伍里边咧，我相信一啲前线嘅即系员工咧，佢哋嗰個接種嘅比率咧，應該係會比較高一啲嘅，即係比一般嘅全港嗰個平均應該係會高嘅。咁其他嗰方面嚟講咧，即係我當佢當係即係普通同全港嗰度就算都係一樣都好咧。咁其實未來三個月，我覺得都係應該可以足夠去做嘅。部門方面一定會配合啦，因為就接種疫苗而家都係全社會即係首要嘅。 是 大家要推動的東西 的。但我想知道，譬如公務員如果是沒有身體不適的話，剛才你說到即打針是義務，但其實他有沒有權說不打的 呢？永遠呢都是接種疫苗呢都是在一個知情同意的情況之下去做的。我們也都特別呢針對在一些前線的員工，因為他們的工作如果牽涉到是一些視察、調查或者是執法的，同市民有好密切嘅接觸，或者係個工作性質本身咧都係比較高風險嘅。咁呢啲嘅情況之下咧，第一就保護同事，第二咧就係保護其他同事，第三咧就係保護佢所服務嘅市民。咁所以咧都係有個需要咧，就係去接種疫苗嘅。咁如果佢哋係因為總原因唔接種疫苗嘅話咧，咁就用個檢測嚟去替代啦，兩個星期做一次檢測。咁嗱，即係變咗嚟講，呢個安排我覺得都係好一個好合理嘅安排。咁但係當然最後咧，都希望咧就係即係每一個人都發揮個積極性，睇到咧就嗰個需要除咗保護自己之外，大家都想成個社會咧盡快能夠恢復正常，同埋抵禦到即係嚟緊嘅新一波嘅疫情咧，咁都係主動去接種。當然你話如果因為係醫學嘅原因，各樣嘢係唔能夠接種嘅，咁呢個當然永遠我哋都會有一個即係一啲所謂嘅豁免，或者有另外一啲安排嚟取代啦。 因為頭先你講話係一啲前線嘅公務員或者即係之前講嘅一啲特定群組就要做檢測啦，如果唔係，即係除非你就打咗疫苗，咁就可以豁免檢測啦。咁但我想知道，而家你鼓勵係全部公務員都應該有個義務去打針噶嘛？係 啊 係 啊。 係啦，咁所以就話啦，如果一啲唔係特定或者前線嘅人員，而佢哋係唔選擇打針嘅話，咁係咪都唔即係冇其他嘢做啊？冇後果，定係只要你係公務員唔打針就要去檢測，定係點咧？ 嗱，即係好清楚嘅。第一咧就係、公務員喺個政府團隊裏邊咧。去服務市民咧，亦都係有個義務咧，係主動接種嘅。第二咧就係、我哋都係去強烈鼓勵就公務員同事咧都係去接種疫苗。第三咧就係、接種疫苗咧都係喺一個知情同意之下咧嚟去進行嘅。 咁啊喺我哋所有嘅啊即係成個公務員團隊裏面啊，有某一啲嘅工作本身咧，嗰、那個嘅即係公共衛生風險會相對較高嘅。咁、所以喺嗰啲嘅情況之下咧，當然我哋都係會有一個咁嘅要求，或者要作出一個安排，係咧就接種疫苗。啊，如果唔係咧，就係即係嗰個定期嘅檢測。咁而接種疫苗咧，係可以取代到呢個嘅定期檢測。咁變咗嚟講咧，就係即係可以能夠可以照顧到呢個風險。 其他咧，我就係講其他，即係唔係唔係。 其他嗰啲我哋都仍然咧係嗰個嘅即係強烈去鼓勵。同埋咧都係希望咧就係即係公務員同事咧自己都有一個咁嘅主動性。 明白。 但我哋一定會繼續睇住啦，睇下我哋整體上香港嗰個即係接種嘅情況，香港嗰個抗疫嘅情況。咁呢樣嘢本身我相信係不斷咁去調整嘅，因為我哋都要諗呢，除咗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我哋自己本身嗰個嘅即係自由，我哋有接種疫苗本身有一個知情同意之下做呢，但係同一時間其實呢喺整個社會裏面當我哋面對疫症，我哋要去刪啲場所、停啲活動各樣嘢呢，或者社交距離呢，其實都係限制緊我哋嘅自由嘅。 明白，好啊。好吧，我想了解一下，即系而家系咪之前就冇一啲公務員打針嘅數啦？嚟緊係咪都會做類似嘅統計嘅都？ 我相信咧就第一咧就係、我哋喺有嗰個疫苗假期咧，咁啲同事都要同翻部門嗰度去報嘅。咁我相信遲啲咧都應該會有相關嗰啲數據咧可以見到嘅。 OK， 我見有啲專家見到阿何柏良咧就話啊，政府可以更加積極推動打針喎、哦。咁就話譬如會唔會好似七成公務員打咗疫苗咧就可以唔使按機制減人工啊，改為動薪啊咁，即係將人工係同打疫苗嘅比率去掛鈎嘅。點睇呢啲誘因咧？又 我相信咧就係、是喺個公務員隊伍裏面接種疫苗嘅推動咧，頭先我哋都講咗好多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喺嗰個即係薪酬調整嗰度咧，佢本身亦都有佢自己一個機制嚇。咁我哋嘅公布咗嗰、那個即係薪酬趨勢嗰個指數咧，淨指標咧，嗰、那個都係六大因素裏面其中之一樣嚇。咁都要考慮埋其餘嗰五個因素咧，就嚟去作一個嘅決定嘅嚇。咁、所以咧，我相信我哋有一啲鼓勵啊，有啲獎勵啊、支持啊，或者甚至叫誘因咧，都係需要嘅嚇。咁但係我哋都係要去尋找一啲合適嘅誘因嘅。 OK， 嗱，除咗話假期之外，我見到個別部門咧，見到有報道話環保署嘅高層都自己拎啲獎出嚟，話私人自愿贊助啊，啲10万元嘅禮品，包括一啲餐飲禮券啊、酒店 staycation 啊、本地遊套票啊等等，會唔會其他部門都可以效法，或者公務員事務局都可以即係帶頭問下其他部門會唔會可以做呢一樣嘢？ 其實我哋好早開始嘅時候咧，都係已經透過部門首長，咁咧就請佢哋喺部門裏邊咧嚟去推動咧。第一就係部門首長同埋佢哋嘅首長級嘅同事咧，都身體力行自己去主動支持疫苗接種，同埋咧都喺部門裏邊咧嚟去推廣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嘅，有一啲就做一啲分享有啲啊拍片有啲啊出呢個刊物各樣嘢，咁所以其實各色其色嘅。你話就喺每一個部門裏面佢哋有啲乜嘢新嘅主意、新嘅諗法去諗呢，呢方面嚟講，我哋其實都歡迎嘅、 即係部門自己，譬如一啲高層搞抽獎都鼓勵嘅呢、 即係總之就係大家自己諗到啲方法，就覺得合適嘅。 Okay。 能夠可以幫助到推動嘅，咁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事嚟嘅。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就我見到有專家，包括港大微生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教授啦，咁亦都講到話，而家如果唔打第一代疫苗咧，係唔會打到第二代嘅。這個其實政府有冇都了解過係咪咁咧？即係對於市民嚟講，係咪咁？如果咁講，係咪真係要更加迫切地快啲打疫苗咧？因為而家唔打，就算有第二代嘅時候，佢哋係冇得打，係咪咁嘅意思？ 我的了解呢就是因为而家去研发一些的疫苗呢、或者是再去新一代或者是那些加强剂呢、其实个基础都是建设于在原先的疫苗那里那个基础之上的。咁所以呢就变咗你话之后如果再要打一些加强剂呢，咁其实佢那个的即前设呢都是你之前呢就打咗两剂个疫苗喺度嘅，就咁样去加上去嘅。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啲專家一定會有佢嗰個嘅分析同埋嗰樣嘢啦。但係呢個都反映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有一啲嘅概念，可能過去呢幾個月咧，就都係即係習非成事啦。即係譬如好多人覺得

历史中有不少意外都是因为决策错误而严重出事，例如在荷兰有个球场的岩棚突然倒冧，砸住啲工人。 悲剧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好激动，猛咁问点解会咁噶？ 而喺伦敦就更加出事，成个油库因为连串失误而发生爆炸， 真系好大声啊！大声到啲人以为有架飞机撞咗落嚟。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1年6月1日，政府展开快打疫苗运动，目标9月前大幅提升接种率。 政府研究第五波疫情措施，未打针人士进入部分场所或有限制。 本港新增4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湾仔警署警员初步确诊。 内地将实施三孩政策，应对人口老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靶场嘅消息啊！千禧年代呢度，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同埋粉岭新围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同大家讲到咧，政府就公布啦，寻日就公布啊，就话开展一个叫做全城启动快打疫苗的运动，咁亦都咧讲咗一啲不同的鼓励打疫苗的措施啦。头先就讲到，譬如在 D 类运作的餐厅啦，咁就喺6月10日起实施嘅，就话可以咧一啲接种咗疫苗的人士咧，系带同一啲未能够即系打针啦嘅细路仔啊，或者系长者等等咧，系用餐嘅话咧，可以系最多系可以去到12个人一台。咁另外有关于公务员方面啦，就话每打一针，即系啲政府雇员每打一针嘅疫苗咧，就可以有一个疫苗假期，亦都咧系促请一啲咧系公营机构去打啦。咁啊，见到有一啲嘅公营机构都有跟随政府嘅做法，好似见到港铁啊、市建局啊、旅发局啊等等咧，都普遍都话为一啲接种咗疫苗嘅员工咧，有1至2日嘅呢一啲嘅有薪假期。你又点睇？欢迎打你1872311，1872311。对于一啲政府或者公营机构有一啲有薪嘅疫苗假期，你觉得私人机构会唔会都跟随咧？都可以讲下1872311嘅。咁啊，见到咧，而家打过疫苗嘅朋友都知啊，除咗有一个嘅紙本的針卡之外，打完針其實都有一個嘅記錄嘅，方便市民可以攜帶啦，同埋喺一啲地方嗰度出示一個嘅針卡嘅二維碼。咁啊，見到而家話安心出行咧有個叫2.0嘅版本咧，可以展示埋一個嘅針卡或呢個電子針卡嘅二維碼儲存喺入邊。究竟點樣方便到，或者點樣方便到市民之外一啲要查閲呢一個二維碼嘅商鋪等等，係咪又方便到咧？請你一位嘉賓啊，有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早晨。 早晨啊，罗文。 早晨，邵永恒局长，想讲下而家呢个安心出行嗰个新功能，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啦？同埋几时会可以用到啊？ 其实为咗方便市民咧，咁我哋咧就都不时咧系谂新嘅方法，系可以咧令到即系、就是、我哋啲科技咧系可以便民利民嘅。嗱，咁咧依家咧就喺个疫苗气泡之下咧，其实市民咧可能需要出示个疫苗接种记录嘅机会咧就越嚟越多啦。咁咧就我哋自己个安心出行咧，而家嘅下载率咧，亦都已经去到441万。我哋就谂啦，亦都有啲朋友提醒我哋嘅。如果有时候我哋出入啲处所咧，我哋为咗方便自己记录嗰个出行记录咧，我都会用安心出行去扫一扫嘅。咁如果喺个安心出行嗰时候，我可以展示埋嗰个疫苗嗰个接种记录咧，就真系最方便啦。咁就唔使话咧，可能要出示个纸本针卡。就或者咧，就喺字方面咧，就攞翻嗰個即係疫苗接種記錄，可唔可以同一個程式，單一個程式，安心出行可以做曬呢個記錄出行，就可以方便展示個疫苗嗰個接種記錄咧咁。咁喺呢個咁嘅理解之下咧，我哋咧就盡快咧就將安心出行咧，亦都已經加咗個程式。嗱喺度做個報告，我哋稍後咧應該今日咧就會將個安心出行 2.0 咧就上架俾我哋香港市民使用噶啦。 嗯，即係下載安心出行嘅人士就更新個程式就用到啦，係咪咁啊？ 冇錯啦， 咁我想知道，譬如我有安心出行嗰個程式，佢點樣連結到我嘅針卡咧？即係我個針卡另一個記錄應該係另一度噶嘛？佢點樣連結到呢樣樣嘢咧？ 大家咧就接種完嗰個疫苗之後咧，可能會有個紙板啦，或者已經用咗類似方面咧，就記錄咗嗰個電子針卡噶啦。咁、只需要咧就攞翻呢兩樣呢、這個憑證咧，咁然後咧就喺安心出行嗰度咧，就係、是、將呢個咧紙本或者電子疫苗嘅接種記錄，即係我哋個安心出行都咧掃碼掃描咗佢，咁就存咗喺個安心出行嗰、那個即係程式嗰度。咁以後咧，大家用嗰時候咧，就正如剛才講，你用安心出行就可以攞埋嗰個電子嘅接種記錄，咁去做個展示噶啦。 我想知道剛才你都提過譬如其實而家喺智方便嗰個程式啦，可以儲存或者展示到、那個即係呢個打咗疫苗嘅記錄啦，嗰、那個二維碼啦，咁同而家安心出行呢一個嘅新功能，其實有咩分別㗎？會唔會好重複咁樣㗎？ 其實咧就最重要就俾市民多個選擇，因為咧就我哋智方便咧嗰、那個下載咧，依家大約係30几-40万啦。相比安心出行已經去到441万咧，咁因為智方便都係個新生事物，佢要慢慢會追翻上嗰個數字嘅。咁既然已經喺出行嗰時候咧，我哋要方便自己入進，即係個記錄嗰、那個出行記錄咧，已經用安心出行，點解唔用一個單一嘅程式方便市民咧？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呢、這個電子針卡咧就等埋落去嗰個安心出行裏邊。但另一方面，智方便咧。正如佢個名字所講啦，就係話提供一個方便俾市民，佢就唔只係呢個電子針卡嘅。其實咧，就依家我哋咧係不斷將我哋嘅政府服務、公營機構服務，甚至金融服務咧，我哋咧就等埋落去個智方便嗰度。於是咧，大家就可以用單一密碼、單一嗰個嘅即係程式咧，就可以一個站就去曬我哋政府所有嘅不同服務。呢、這個就係智方便。咁大家功能唔同嘅咁。有啲朋友咧，就依家都已經喺智方便咧，就有個針卡噶啦。咁佢哋咧就可能去到一個處所掃完安心出行之後咧，就要再開就智方便攞個針卡去展示。咁、我諗一諗，點解唔俾市民多個選擇？俾市民多啲方便咧？咁喺個便民利民嗰個原則之下，亦都俾市民有個選擇之下，我哋咪等埋嗰個針卡落去個安心出行咯。呢、這個就係背後嘅理念啦。 因為印象中咧，智方便嗰個嘅電子針卡咧，打開之後咧係有你嘅名啦，有啲身份證 number， 好似係局部嘅號碼嚟嘅，唔係全部嘅。 有兩款，如果你用智方便咧打開咧，你可以揀咧，就一個咧就有曬，好似頭先羅文你所講，有曬啲名啊，同埋一啲身份資料嘅。但亦都可以揀咧，就係只係展示姓名嘅部分，同埋咧就身份證資料嘅部分。咁其實咧，同樣都係有得揀，因為有時候咧，如果你譬如話用呢個電子針卡咧，可能嘅用途會唔同啊。譬如話有啲情況，可能譬如舉例，遲啲出行，咁你咧就可能要去到某啲關口嗰度咧，就要展示埋你個全部資料嘅個針卡嘅。咁你咪揀嗰個俾個關員睇咯。咁、那個關時候俾人睇咯。咁但係咧，如果譬如話有啲地方可能係唔需要有曬全名嘅，咁當然。呢啲資料都係個人嘅資料啦，咁亦都大家會好保護嘅。你咪俾一個只係部分資料嘅針卡俾嗰個需要嘅即係朋友去睇一睇就點得啦。咁呢個純粹都係一個選擇咯。 即係所以喺安心出行嘅新功能嗰度都可以揀係局部資料定係全部資料。 全中係。 另外我見話可以將個電子針卡放喺一啲手機嘅電子錢包嗰度，呢、這個又同智方便同埋安心出行嗰個新功能有啲咩分別咧？這個又？ 其實咧，香港市民用手機咧個習慣咧就個個都不同嘅。有啲朋友咧就已經好慣用咧嗰個手機錢包噶啦，因為手機錢包咧有時亦都可以將一啲譬如話戲票啊，一啲嘅譬如話演唱會啲門票咧就可以等埋落去。咁於是咧，有啲朋友亦都提啦，其實咧如果我去做呢啲咁嘅活動嗰時候咧。都或者有需要要展示呢個針卡嘅噃，咁不如咧就喺個電子錢包同一個地方咧就等埋嗰個針卡啦。咁於是我就方便啦，我咧一次過就可以用個電子錢包咧就展示埋我個戲票，亦都可以展示埋個針卡。咁何樂而不為咧？咁嗱，講到尾最重要嘅就係話因應翻我哋700几万嘅市民咧，每個對嗰、那個自己嘅手機個使用習慣。或者有不同的程式去方便自己日常生活的。怎样作为政府我们是尽量 方便我哋香港市民用好佢哋習慣嘅形式去展示嘅針卡，令到針卡可以更加好用、更加普及咧。呢、這個就係我哋目標咯。 嗯，但係呢個研究好未㗎？用得未㗎？呢、這個 用得㗎啦。這個、呢個咧就嗱，我哋已經係密鑼緊鼓去做㗎啦。我亦都預算咧，今日稍後咧，第一個喺嗰個蘋果手嘅 iOS 系統咧，應該都可以上架㗎啦。咁我哋會其他嘅手機嘅應用程式，譬如話可能 Google 啊，或者係華為啊，我哋都會咧就係、是、盡快咧上架，希望可以幫到市民嘅。咁、okay. 但係當然啦，我哋依啲要同每個程式嘅即係營辦商咧就去傾嘅。咁可能有啲就要多啲時間。有啲快啲嘅，邊個如果係快啲已經完成嘅，我咪盡快推出咯。 嗯，過往咧電子針卡咧，我見就頭先講到有個二維碼啦，咁啊有啲人都會用一個截圖啊 cap screen 嘅形式咧，係即係自己儲起佢咁樣嘅。日後有咗呢啲安心出行嘅新功能啊，呢啲 app 咧，呢、這個用 cap screen 嘅形式仲係咪可以用嘅？定係唔俾再咁樣用噶啦？ 仍然都可以用嘅、嗯，但係咧就大家都理解啦。如果你等咗喺嗰個即係個相片庫裏面咧、 嗯， 其實咧有時候會揾翻出嚟都麻煩嘅，因為你好多時候、嗯、你嗰個即係相機可能或者個相片庫咧會不斷去即係增加相片噶嘛、嗯，你到時候揾翻個截圖咧有時都麻煩，咁、 okay. 就唔及就安心出行或者頭先個電子錢包咧就咁清晰、嗯、一個途徑就可以去攞到出嚟咯。 嗯，同埋之前我見有啲人就話啊個二維碼嗰、那個打針嘅記錄係咪屬於你嘅咧？咁如果真係嗰個鋪頭要掃嘅話，都冇辦法核實嘅喎，因為亦都唔知個當事人嗰個身份啦。咁樣而家解唔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又 嗱，其實咧就無論紙本或者電子針卡同埋相關二維碼咧，都係有自己嘅個人資料嘅、嗯，所以我會喺度想借機會提一提市民啦。大家真的要好好保管自己的個人資料，千祈不要就將你的電子針卡或二維碼就傳給其他人，大家要保護好自己的個人資料。但是剛才Norman你所說，去到一些的處所，如果你是需要展示電子針卡然後才入去的，但如果有些人不知道什麼原因他拿了其他人的針卡去這個處所，其實呢個一個欺詐行為嘅，亦都係有機會已經觸犯咗法例，所以大家咧就第一個人要自己保護好自己個人資料，唔好隨便將個針卡咧就係傳俾人啦。第二咧，你即係如果用呢個唔係自己嘅針卡去進入某啲嘅指定處所咧，佢可能已經觸犯咗法例咧，係會有一個即係面對刑責嘅危險嘅。 OK， 我另外又見到政府又開咗一個應用程式，就係、是、叫做驗證二維碼嘅掃描器。呢、這個同一般即係坊間可以掃描二維碼嗰啲程式有咩分別咧？有咩特別咧？呢、這個 其實咧，呢、這個程式最主要咧，就係方便一啲指定處所嘅朋友咧，可以用呢個程式方便咁確定咗呢個針卡究竟係咪一個真確嘅。因為在我們的針卡呢個二維碼的設計原理呢已經有些防偽的特徵的，我們利用了一個數碼簽署技術呢就確保這個二維碼內容呢是真確無誤，但是怎樣可以確認呢？就是用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個叫做驗證二維碼的掃描器，就我們的處所的朋友呢下載了一個程式之後呢就可以掃那個展示的針卡、 嗯、 然後呢如果已經打了一針的它就會 tick 有一個 tick 就說已經打了一針了，如果已經打了兩針就超過14日的就會有兩個 tick、 嗯、 如果兩個情況都沒有的，即是未打或者個根本這個二維碼是假的，就會說這個二維碼是有問題的、 okay. 這個就純粹就是方便我們有些指定處所的朋友，他需要確定進場的朋友有沒有一個的針卡是一個真確針卡呢，就可以用這個方法、嗯、 所以用普通坊間的二維碼掃描器可不可以掃到電子針卡這個二維碼的？ 會有啲資料會展示到，因為大家都理解咧，依、這個電子針卡最主要個目的咧，就係、是、方便我哋咧就去展示俾人睇，去自己已經係打咗針啦、 嗯。 所以咧，其實坊間有啲譬如話係掃依啲二維碼嘅程式咧，亦都可能睇到部分嘅資料。咁、 嗯、 但係當然，所謂部分嘅資料咧、 嗯， 就係頭先大家所講嘅，可能你如果係有依個二維碼，就只係展示你部分嘅姓名啊、部分嘅身份證號碼，咁就會比較安全啲咯。 嗯，因為我見有啲報道就話試過用一啲普通嘅二維碼掃描嘅程式咧，就反而掃到一啲個人資料喎，即係嗰啲電子針卡入邊嘅個人資料，包括英文名啊、身份證號碼。呢個係咪一個漏洞嚟㗎？即係作為一個二維碼嚟講。 講到尾咧，大家理解咧，這個針卡咧，其實咧就係功能就係、是、原意咧，就係話俾你。呢、這個二維碼內容咧係可以俾大家驗證啊嘛，咁、 嗯、 包括咗即係自己嗰個持碼人嘅身份啦，咁、 嗯， 所以咧我哋即係防止個偽造， 但絕對就唔係加密，所以個二維碼嘅資料咧係其實方便大家咧係俾人驗證，所以咧係可以因為冇依個加密嘅情況咧，你嘅資料咧係可以俾人睇到，所以點解我特別提咧？大家既然依個二維碼依個針卡係有大家嘅個人資料嘅，請大家好好保存，就唔好隨便傳俾人。另外咧就係話咧如果譬如剛才所講有啲嘅針卡係喺字方面係包埋你嘅全名嘅咧，你咧就唔好隨便傳俾人啦。針卡係只有部分嘅姓名、部分嘅個人身份證嘅資料咧，咁依個保安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善用，好好保護自己依個有個人資料嘅電子針卡同二維碼咯。 好啊，同阿局長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啱啱傾過咧就係薛永恆局長，就係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我講到頭先啱啱咧就有關於安心出行一個 2.0 嘅新功能啦，可以將電子針卡咧係儲存喺個程式入邊，亦都係話喺手機入邊嘅，就係唔會上傳去一啲中央系統啊等等嘅。電話旁邊有梁女士，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先生， 系，请讲， 系，咁样，我咧，系打晒针嘅，我打第一针嗰阵时咧，我就见到有张卡有二维码啦，我去扫啦，其实我好惊讶咧，点解系会扫到个人资料，虽然系一部分，但系咧个身份证嘅 number 点解都会扫到埋出嚟咧，而且咧。通常人哋人哋出面問啲資料咧，係問身份證頭四個 number 嘅，但係咧佢跟頭四個字啦，但係佢係搜後面嗰四個字嘅。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咁樣合併埋，好容易真係咧再加埋而家又話去度度都話要掃埋呢啲二維碼，我嘅資料咧係隨時好快俾人合併到出嚟嘅。咁仲有我就頭先聽局長講嘅咧，我少少覺得好似本末倒置咯。你要掃的是證明我有沒有是打針的嘛、我不是給人去看我的資料的嘛，那為什麼我既然有得選、例如我是要過關我要有證明的我可以選給全部，那為什麼我普通給人掃我不可以剔一些重要的資料呢，例如身份證 number，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例如我要入個博物館或者去圖書館、我要掃埋佢身份證，即係呢一個嘅揀選，佢有兩個揀選嘛，要掃埋可以有身份證 number， 咁我攞嚟證明乜嘢呢， 即係所以就算局部你都覺得未必安全，即係就算只係展示局 真係㗎，尤其是呢個電子世界，即係你隨時唔知點樣俾人即係攞到嘅，我信政府啲部門嗰啲係佢掃到出嚟係穩陣，但我唔知將來我可能食餐飯都話要掃證明我有冇打針嘅，咁嗰啲餐廳啊嗰啲係點？同埋我自己普通攞個手機去掃，我睇到啲資料出嚟喎。咁其實我覺得唔知點解佢哋會冇睇到呢一樣嘢咯。 Okay， 即係嚇，即係如果佢話掃到局部嘅，就真係唔該嗰個身份證 number 冇需要掃出嚟咯。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仲有鄭女士嘅電話，早晨。 係啊，我可以講下關於打疫苗嘅意見係嘛？ 可以，請講。 係啊，我覺得打疫苗咧，深入民心咧，隨時會死嘅呢、這個咧。太深入民心啦，咁政府應該做多啲宣傳，特別係電視嘅，電視係第七啊，或者宣傳做多啲，咁樣電視效果最大。咁曾浩輝醫生咧講嘅樹林同埋嗰個森林嘅，即係森林同埋樹木嘅、 見樹不見林啊，佢話 係啦，咁嗰個比喻非常之好啊。咁袁教授咧，佢即係要我哋謙卑同埋感恩係好啱啊。其實袁教授係2003年係第一個學者確認。沙士是冠狀病毒造成的嘛，咁佢一個好出色嘅科學家嚟嘅，咁點解我哋咁出色嘅科學家，我哋唔聽要聽一啲負面嘅意見咧，或者成日睇聽負面，啊唔正面你又唔去 search 多啲資料，呢個係大錯特錯，同埋一班專家同埋科學家同政府夾埋谷針啦，呢個諗法又係大錯特錯，咁咧專家成日都講利多於弊啊。咁其實我自己做咗好多功夫咧，其實專家講得啱啊，真係利多於弊。我哋香港人應該感恩小個案，但係唔好因為小個案而係覺得我唔需要打針，咁啊隨時係變咗好似印度咁樣或者台灣咁樣。我哋一定要好感恩有呢班科學家幫我哋即係市民，因為人類研究授可以退休㗎，佢唔係為咗錢，唔、係為咗。政治的籌碼的，他真的為了我們香港人的服務嘛，那我跟袁教授是沒有親戚朋友關係的、只不過我是冷靜地分析他的人他的、即是他的貢獻、這樣，那呢還有呢不要讓恐懼 去, 去, 去令到我哋唔打針。我哋香港市民應該搜集多啲資料，正又睇，負又睇，睇多啲正面，唔好淨係驚你就唔去打針。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同埋一個好。好不智慧啊 ！OK， 好啊，唔該曬阿鄭女士，覺得都政府做多啲宣傳會更加好。頭先佢話講到電視方面，再梁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阿蕭樂文， 係你好。 咁咧，我想講翻咧，政府琴日係公布咧，即係可能冇打針嗰啲人咧，就遲啲會有嚴格嘅，即係入即係唔俾好似限制。即可能考慮限制咧，唔俾入食肆啊、學校、戲院咁樣啦。 研究緊啦，如果有第五波嘅時候，可能會咁啦嚇。 係係係，我想問一下咧，因為政府咁樣做咧，其實即係好唔理性咯，因為佢冇顧及咧，譬如好似我呢一班即係話本身係中年㗎啦，中年嘅即係師奶咁樣。咁但係我哋依班就係話可能體內有啲咩隱性病，咁你打咗針咧？其實本身我有白袍症嘅，白袍症點解呢？即係話如果見到啲穿著醫生袍啊，啲護士嗰啲咧，未打針已經好驚㗎啦，即係精神緊張嗰一班人啊，即係你冇顧及呢啲咯。咁其實最驚個打針嗰下咧，唔係唔想打，即係打針嗰下可能係 trigger 到體內有啲咩隱性病，咁即係政府冇考慮到呢一班人咯，咁係咪即係扼殺咗我哋嘅人權咧？即係好涼薄地唔俾我哋入食肆啊！即係學校好似當咗我哋好似係即係唔知異形啊、異形定點樣係啊？ 明白，梁女士同你傾到呢度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講下最新呢啲措施嘅意見喎。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展开全城启动快打疫苗运动，希望在九月底之前大幅度提升接种新冠疫苗比率。政府昨日推出一系列措施，以疫苗气泡作为基础，最快6月10号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容许已经接种疫苗人士带同因为年龄问题未能够打针的家人去到 D 类食肆12人一台共同用餐。特区政府亦都计划另定辣椒，一旦出现第五波疫情，可能限制未有打针的人士进入食肆、戏院、学校等的场所。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他说如果第五波疫情来临，原则上应该保障已经尽公民责任打疫苗的市民有更多自由。以往未有疫苗，各类场所一刀切关闭，目前可以按风险区分。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批评限制未接种者进入食肆等场所是不合比例地剥削未接种人士的权利。逢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关注措施有没有酌情空间，例如部分教职员因为健康情况未可以接种，是不是可以获得豁免或者以检测代替，因为少了一个老师很大件事。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本港新增4宗新冠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在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包括一个35岁男警员。文汇报收到消息指这个警员的第二次检测结果呈阴性，这个男警在上个月28号出现喉咙痛、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向一个私家医生求医，之后递交深喉唾液样本并且呈阳性反应，有指他的 CT 值低过20，亦即是病毒量高，目前正是等待病毒基因排序。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目前提供31间检疫酒店给入境人士预订，但是酒店房间近日供不应求，有港人原本打算这个星期四由南韩回香港，但是近日发现除了16000元一晚的总统套房，所有检疫酒店房间已经满了，持有商务签证的他或者要滞留南韩。记者昨日浏览目前检疫酒店可以供订房的日子，如果入境者要检疫21日，最快要到这个月底才有位，部分酒店更加要等到9月，预料暑假房间将会更加爆棚。 食物衛生局回覆說，由於近日需求增加，部分酒店正陸續開始給他們備用房間來供預訂，下一輪的檢疫酒店將會在這個月20日開始，屆時會有8500間房間。《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開會，會議是宣布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三個小朋友的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不過大多數的年輕網民都是紛紛表態不願意生和不敢生。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文說，新的政策在短期內不會有明顯影響。他說現在很多年輕人結婚的前提是有樓，再加上教育成本、女性的生育成本，因此必須實施相關的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才能夠發揮作用。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旅發局推出第二輪想你遊香港活動，今日開始接受市民報名，第一批130個行程昨日曝光，業界預期隨著疫情放緩，報名情況會受歡迎。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府昨日公布再爆疫時候未打針人士需要受到一些限制。社評指變種病毒株的傳染力極高，港府希望避免爆疫時候再一刀切限制各場所營運，改以有沒有打針作為設限的準則，無疑甚具爭議。但是以科學為本，綜合世界的數據清楚顯示，未打針人士染疫和播毒都是比較高，抗疫大方向合乎情理。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香港如果禁止未打針人士進入某類場所，自然有人會問是否亦都禁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例如港鐵。撇開公平原則不講，落實起來恐怕亦都是困難重重。社評說，谷針的大方向沒錯，提供誘因越多越好，只是在限制未打針人士方面應該要仔細琢磨，避免造成反效果。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變相沒有打疫苗的市民在社交以至天倫樂亦都受到限制，有沒有違反人權已經值得斟酌，而且明顯造成分化和歧視，到時掀起訴訟潮更加添煩添亂，商戶亦都是受到牽連。以現時兩成接種率計算，亦即是十個就有八個沒有資格入去消費，恐怕又再掀起一輪倒閉潮。政論說，打不打針市民絕對有權利選擇，不容強權剝奪。東方日報政論。 蘋果日報評論說，躺平一次在中國網路上熱爆，想要有自尊地躺著，而不是毫無尊嚴地跪著。評論說，在香港談何容易，特首林鄭月娥向中國官媒控訴你要她打針她不打，前特首梁振英更加警告是否接種疫苗不能任之由之。由此可見，經濟上的佛系或者還有生存空間，但政治上的躺平遲早沒有立足之地。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上香道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尾排到去上香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喺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上香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今早都是比较车多，而西隧九龙入口都有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日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浅水湾道的龙尾就在伟峰园，深水湾道的车龙就在南丰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太古城。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君汇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青沙公路近着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 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安秀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御港湾。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天富海湾。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都话你冇用噶啦， 咁你又几有用啊？ 都话你好蠢噶啦， 咁你好醒咩？ 都话你核突噶啦， 你又靓喺边啊？ 生活上嘅冲突可以话系无可避免嘅，究竟有啲咩好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点解要调解，请嚟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开心日报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一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021年6月1日，政府展开快打疫苗运动，目标九月前大幅提升接种率。 政府研究第五波疫情措施，未打针人士进入部分场所或有限制。 本港新增四宗确诊，全属输入个案。湾仔警署警员初步确诊。 内地将实施三孩政策，应对人口老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提到呢，昨日政府又讲一啲鼓励接种疫苗呢都有一啲限制嘅措施，就话讲到如果係第五波疫情真係爆发嘅时候，会研究呢係咪实施一啲喺未打针嘅人士身上呢限制佢哋譬如入食肆啊、学校啊、宿舍、地盘、图书馆、博物馆、戏院、一啲表演场所、一啲体育场所等等嘅地方呢。咁因为都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呢就话唔希望见到爆发疫症，再次爆发疫症嘅时候呢啲场所又一时要开啊、一时要闩啊，学生亦都要一时翻学啦，时候要停课啊，咁亦都避免咧防疫措施一刀切，咁所以咧就会以有冇打针作为一个界线，咁如果因为健康理由啦打唔到针嘅朋友咧就可以获得豁免嘅，有个咁嘅讲法嘅。跟住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咯，电话旁边有袁小姐，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听到啊，嗬， 听到， 咁我自己啦会去睇返疫苗呢一样嘢呢，应首先应唔应该係限人哋即係点样第一点样谷针啦。咁其实唔需要谷，我会话。因为你睇下成个世界呢，如果你话想出去出面，咁其实佢哋已经行緊 vaccine passport， 有呢个咁嘅趋势喺度㗎啦。如果人係无论係商人、学生、普通一般大眾想出去旅行，定係第時佢哋有需要做 business 咁嗰啲嘢咧，佢哋都係必須，即係如果係為咗之後唔好咁多手尾跟，佢哋都係 eventually 會打噶啦，只不過打邊隻嘅問題啫嘛。咁其實呢一方面唔需要咁擔心住嘅。反而如果你話喺香港你個疫苗係點樣，應該咁啊？防止第五波疫情爆发，第一你防唔到，如果佢真係要爆嘅话而家应该係酝酿緊㗎啦。第二你话经健康理由冇得打针嘅，咁如果你想豁免，即係人哋你入食肆话下你要 check 你有冇打针嘅，咁我想问有边一个係真係会攞住嗰张针卡出街㗎。 但而家有啲咩电子针卡啊喺个程式度都方便， 咁唔係每一个人都会攞住，唔係每一个人都会电话捞网。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就算返工身边好多后生仔都好，因为我比较后生一辈啦，都係有好多人係冇嘅。係咁呢一啲你要顾及囉，你要登记，登记嘅话你麻烦，同埋就算你真係有出到针卡都好，係唔係你要 establish 一 一 team 專業嘅人員或者喺警務啊，定係邊一方面都好啦，你要去揾一隊執法嘅人員去 check 咯。咁呢度又係成本嚟嘅，咁你點算先？ 即係你覺得食肆嗰啲自己去掃描嗰啲電子針卡嗰啲二維碼都唔得，要執法人員去做。 如果你是真的想限到，即是想最大程度咁样去ensure 是你真的有打到针，你才可以入去某一啲区域，或者甚至进入某一啲嘅场所嘅话咧，你是要咁样做嘅喎。即系事实上 practical 咁就要政府去谂啦。因为如果我谂得掂嘅，我就唔会坐喺呢度啦，我应该系做政府嘅位啦。 OK， 好啊，唔该晒袁小姐，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佢就觉得都唔使特别谷针嘅咁。另外咧就有胡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 系你好，请讲。 早晨，早晨，系我想讲两个问题啊。 系， 我就头先听到。即係政府依家就有為咗谷針，就為咗即係唔係要限制某些場所唔俾冇打針嘅啲人入去。 佢就話第五波疫情先係咯，同埋都係話研究下嘅。 我認為咧呢個做法係應該嘅。 嗯， 點解咧？因為你依家啲人唔打針嘛，咁我哋香港依家唔打針，我哋香港依家有咁多針打又冇人打。 嗯， 咁即係亦都説明我哋香港人。本香港人咧係欠缺一個社會責任同埋個人嘅功能社會責任， 嗯， 同埋政府亦都衍生好多問題。啊，嗰啲人咧高高在上，冇諗計，又冇諗啲好嘅方法，令到你譬如話有啲老人家有啲年紀大啲嘅，打咗針一跟住就因為打咗針過咗身，咁呢啲問題咧又冇追蹤，到底佢係唔係因為打咗針過咗身？呢啲結果又冇公佈俾社會，人哋又唔知道，望望查查咁變咗就有個擔心，又好合理㗎。 嗯， 係嘛？ 即係覺得宣傳多啲，講多啲啲信息清楚啲會好啲，係嘛？ 講真係啊，你我哋香港七百幾萬人，我計個數，我哋香港人每日都有120個左右嗰啲人過咗身㗎。 嗯， 你就算冇疫情都有人過身㗎。 嗯， 咁有啲人咧打疫情打咗针过咗身，可能有些少有啲系有咁嘅关系噶。 O K， 咁有咁嘅关系咧，呢个责任咧系政府嗰度噶。 点 解咧？你去打针嗰啲人咧，你应该俾啲打针啲人咧先确定你呢个人咧得唔得打唔打得。 嗯， 政府就话啊，你去睇你嘅私人医生啦。我屋企我边有咁多私人医生俾我睇啊？ 嗯， 甚至我有啲私人医生佢都唔专业，你问佢佢都唔知点答你。 嗯， 打好定系唔打好？咁、 okay. 即政府就将呢啲责任就推俾啲个人，咁又要叫人打针啦，嗬、啊？咁一阵间 点样好啲咧？会唔会即系政府俾埋啲身体检查嗰啲好啲咧？ 系啊，呢啲事你一定要政府做噶。你我哋香港，所以我就提到意见， okay. 我话我哋香港十八区，你应该要香港政府组织一十八区组织啲专业嘅门诊。 嗯，好啊，唔该晒，胡先生都觉得，如果有十八区，就有一啲专业人士系做一啲检查，咁啊，令到大家可能更加愿意去打针嘅。胡先生嘅睇法系咁。另外都讲到啊，寻日咧就多咗四宗嘅输入个案，分别咧就系、是、印尼啊、韩国、荷兰同埋印度翻嚟香港嘅咁。咁仲有初步确诊方面咧，就话少过五宗。咁啊，其中一宗嘅个案咧就系、是、一名嘅35岁。是男警员嚟嘅，咁就话寻日都仲有翻工嘅，咁综合各个报章嘅消息咧，都话个患者嘅CT 值咧系少过20，咁即系话个病毒量咧都系比较高一啲，亦都话佢过去14日咧系冇外游记录嘅，咁即系咪代表本地嗰个传播链系仍然喺度咧，有个隐形传播链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头先讲到嗰、那个初步确诊嗰个男警员啦，就话佢病毒量都高噶，系咪即系仲有啲隐形传播嘅个案喺个社区嗰度都活跃紧啊？ 我谂呢件事或者呢位男警员佢个确诊个案咧，我谂值得我哋去睇睇究竟系佢喺工作上感染得到啊，定还是系即系佢自己嘅。私人生活上接觸過某啲人去感染，咁如果真係的話，而係確立得到真係仲有其他相關人士感染咧，咁我諗的而且確仲係有依個隱形傳播嘅事件咧，喺個社區度發生。咁我哋你知道我哋不嬲都唔係一個密不透風嘅地區啦，咁始終即係 往來嘅人喺外地翻嚟啊，或者係國內翻嚟咧都有嘅。咁啊，同埋我哋都有一啲豁免嘅，即係人士係唔需要進行14日嘅強制隔離。咁、所以呢部分我諗我哋點都會有一啲嘅個案啊，零星嘅個案。咁但係問題，我哋要盡早發現咯。 我見到尋日特首都話，其實對上一次出現源頭不明嘅本地確診個案，就係四月尾嗰陣啦，即係計翻去尋日咧，都37日嘅啦。咁點解會即係隔咗咁多日會出現呢啲不明源頭個案？或者如果真係有隱形傳播鏈啦，一個呢一個個案咧，嗰個風險對於社區嚟講有幾大咧？又 嗱，我諗第一樣嘢就譬如呢個男警員啦，我哋要喺佢身上即係攞到嗰個病毒基因圖譜啦，睇下佢屬於咩品種啦。睇下同一啲輸入嘅個案有冇關係嘛？係咪外地嘅品種啦？咁另外就係話依樣嘢咧，其實突顯咗咩咧？就話即使我哋可以28日清零，或者更加耐時間可以清零，但係其實要讓全香港嘅市民知道就係話俾你有一個短暫嘅清零咧。都唔穩陣嘅，因為用而家用緊非疫苗嘅抗疫措施咧，冇辦法能夠真係絕對令到即係我哋嘅城市咧係唔會再爆發。我哋真係一定要建立咗一個疫苗嘅免疫屏障喺香港咧，然後先至可以有效地去阻截。尤其是我哋係一個外向型嘅社會啊，每日都有咁多人嚟到香港。咁所以我諗喺依方面咧，外防輸入嗰個功夫仍然要繼續做，但係係未有爆發之前，我哋一定要盡快將個接種率提高。 而家成日都有啲輸入個案或者輸入個案嘅關聯個案咧，都係可能檢疫完之後先至發現確診嘅，咁啊抗體亦都驗到陽性嘅。你覺得整體係咪日後佢哋一啲入境人士翻到嚟香港都應該要做埋嗰個抗體嘅檢測咧？一嚟到香港就即刻做啦咁。 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覺得係應該要做嘅，不過礙於就係即係執行上啊、操作上、實際上咧，你點樣去做得到依樣嘢？咁嚟緊聽講話會有啲快速嘅測試劑，咁滴一滴手指攞一啲血液咧，咁就 OK 啦，等20分鐘。咁我希望可以依個措施咧。呢、這個項目嘅措施可以盡快出台，咁可以即係釐清究竟入境嘅人士佢哋有冇機會係一個潛在嘅隱性帶有病毒嘅人士啦。 另外廣東省嗰個疫情都想問一下曾醫生嘅，即係起碼而家見到譬如深圳龍崗區啦，就話有15宗一啲嘅無症狀感染個案，咁成日都話即係無症狀感染就唔代表佢唔會有傳染啦。咁亦都佢而家個回港二嗰個嘅計劃繼續係可以由廣東省翻嚟香港嘅，大部分廣東省嘅地區都可以。這個對於香港嗰個風險嚟講又點樣咧？而家即係個標準又會唔會太鬆？會唔會令到香港喺呢個位置成為？第五波有機會輸入的情況呢？ 我想這個是值得我們要關注的，兩地政府都會我想緊密溝通，但是你問我對於國內它的做法呢，就是他們很嚴厲地執行一些的東西，或者封區去做一個強制檢測，這件事在過去那一年我們都看到他們那個成效。但問題就係要睇下個事態發展成點啦，即係話會唔會其實而家已經有好多喺省市啊，或者我哋講緊喺廣州市裏面咧，其實有唔同嘅地方都開始引藥去揾到一啲無症狀感染者。嗱，因為始終而家講緊係一個變種病毒株，聽講大部分都係一啲印度嘅變種病毒株，佢哋嘅病徵未必咁明顯，但係佢係由於佢病徵唔明顯嘅情況下咧。佢好容易嘅，即係傳染俾佢身邊嘅人，造成可能有群組嘅感染。咁至於你話回港二嗰部分咧，咁其實我哋點樣去知道某一啲人士係嚟到之後係帶有病毒咧？咁我諗國內佢哋亦會做嗰、那個即係篩查篩得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講緊你離開的話，你一定要有一個72小時核酸嘅證明陰性。但係嚟到香港，我哋當然會再做一次啦。但我自己覺得咧，你14日嗰、那個強即係嗰個隔離嗰度可以寬免，但係會唔會其實都可以加添一啲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定時定候嘅核酸檢測咧，或者可能做翻一個我哋講緊嘅抗體測試。 佢而家都有去即係譬如陸路翻嚟嗰啲，翻嚟香港第二日、第十二日都要做檢測嘅，佢都有呢、這個。 係啦，咁所以如果譬如即係譬如我哋可以 加密做嘅，或者做多幾次嘅。咁我自己覺得仍然個回港而可以繼續執行嘅。咁只不過係將個檢測嘅數目可能做得再仔細啲，或者加密去做。咁依部分我諗可以將嗰個風險咧就減到最低啦。 加密到幾多先穩陣咧？而家都有兩次。 我諗其實你譬如可以話即係譬如可以譬如去翻三次至四次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合適嘅做法。因為其實你而家佢唔需要即係進行14日嘅強制隔離啊嘛，係咪 ？OK。 咁所以我諗依部分我覺得可以考慮。 嗱，尋日政府亦都開展咗一個叫做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咁啦，咁有唔同嘅措施講咗出嚟嘅，有啲鼓勵打疫苗嘅措施，咁亦都有啲限制嘅措施，就話如果喺第五波疫情出現嘅時候啦，咁就研究會唔會做嘅，就話喺一啲未打疫苗嘅人士嗰度咧，就話限制佢哋入食肆、學校、宿舍地盤、圖書館等等呢啲場所。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又 我諗政府要解説多啲，即係點解會有一樣咁嘅嘢措施出台啦。咁我諗背後嘅理據係點啦？咁同一時間就係、是、即係亦要揾出個原因，點解有部分香港人係唔想打？嗱、即係我哋撇除即係一啲本身佢自己自身健康嘅問題啦。咁、但係有啲咧就真係一啲好實際嘅問題，譬如一啲低收入家庭咧，佢哋真係得一個人揾食嘅，佢哋好驚即係打咗針之後會有事。咁、但係問題依啲好多謬誤咧，咁其實我希望政府可以解説，同埋支援上，萬一佢真係有事嘅時候，咁有冇啲咩實際？可以幫得到呢啲低收入人士或者嗰啲家庭咧。另外就係話，我自己覺得個電子嗰個消費券嗰部分，其實對於一啲低收入家庭咧，佢可以個用途用得廣啲，即係譬如話交水電費啊、交租啊。咁呢啲我覺得係真係能夠鼓勵到佢，即係當然就你話會唔會同接種疫苗可以扯上關係？但我自己覺得可以不妨去諗嘅，因為始終佢哋即係覺得。即係個誘因唔係咁大，咁另外頭先各位聽眾講得啱嘅，就係話其實今次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咧，係可以睇成係一個對自己身體嘅一個評估。政府喺呢方面可唔可以支援多啲咧？尤其是啲即係收入唔高嘅，冇私家醫生睇嘅，咁譬如三高嗰啲佢哋會唔會幫？因為佢哋而家集中都係擔心一啲三高同埋心腦血管嘅問題。咁我自己覺得，如果可以將呢個咁嘅憂慮可以解除嘅，咁我相信其實佢會睇到政府喺呢方面係都有照顧，我相信佢樂意去去接種嘅佢哋。 我想簡單問一下，而家成日話啲第二疫苗咧要打第一代先打第二代咧，係咪咁樣 嘅？而家其實我想講咧就話唔係話一定要接種第一代，然後先至可以接種第二代。 OK。 咁但係問題我哋想講就係話你越早接種咧，你嗰個群體免疫對成個社區就會最快建立得到。 好啊，同阿曾醫生你傾到呢度，多謝你。曾醫生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一系列措施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寻日接种咗36,000多剂嘅疫苗，形容接种同预约接种嘅情况踊跃，希望能够持续。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务员接种疫苗之后有假期，希望是能够起到带头作用，令其他公营机构响应和私人企业跟随。他强调，如果前线人员选择不接种，就要每两星期检测一次。被问到如果是公务员但是不是前线人员，不接种是不是需要检测，聂德权说，政府强烈鼓励所有的公务员接种，希望公务员有主动性，会视乎整体情况去调整措施。有报道说，环保署高层私人赞助10万元的礼品鼓励部门员工接种。聂德权说，每个部门有合适的方法帮助推动接种，局方都欢迎。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入不到場又不到水，所以我們在5月16號會編15、19這段時間做了簡單的問卷調查，那么around800份回應啦，那么就發覺很慘了，為什麼呢？就看區了，那么大部分呢講整體九成的回應裡面呢都說需要排隊入場的，那么中間有一半以上呢就說呢就算排了隊呢我都入不到場的，那么至於排隊的時間呢就分別最少是30分鐘，最長嗰啲咧係一個鐘頭15分鐘，即係嗰啲淨填翻嚟嘅。咁譬如我講一啲好明嘅例子，譬如講緊維多利亞公園，咁係一個港島區好重要嘅泳池。咁就有人去攞籌嘅，咁即係當然啦，係講緊用曬 quota 之後排隊攞籌啦。咁泳池按照嗰個註冊咧，就係佢每一個 section， 即係每一個時段，容許200人入場。咁如果我攞住408号筹，你估我要等几耐啦？ 我唔知啊，一个钟起码系嘛？ 唔止啦，嗱，谂下你阿萧 Sir， 你入去游水，你会唔会净系游一个钟啊？当你一个钟唔紧要啦，即系当第一组人喺入边游完一个钟之后，咁先放第二人落去嘅系咪？咁即系我要等两组人喎。 咁所以就等到可能佢哋入到去嗰阵都游得冇耐就要出翻嚟咯，因为嗰一节可能都完。 系啊，咁咧，冇错，呢个状况其实好唔理想嘅，同埋咧。我哋都收到一啲團體或者我哋啲業界啲教練反映咧，佢哋帶啲小朋友啦，有啲係講緊係幫一啲所以需要特殊教育嘅小朋友啦，有啲係即係智障殘障啲咧，佢哋仲難。點解咧？因為咧呢、這個規管係一致同仁嘅，所有嘅團體都係按照同一做法。咁即係話一個主要嘅平時50人嘅訓練池，咁佢只係俾15人落去嘅啫。咁家長就話：，我帶住小朋友咧，嗱，機構就一個同事啦，我就家長一個啦，小朋友一個啦，咁即係每次只係有五個小朋友可以受惠。咁點算咧？啲家長啲小朋友其實即係俾啲過度活躍症啊，或者啲所謂嘅特殊小朋友啲話，我喺度游水游水，啲阿媽就諗唔掂，係好啦，我一早六點半幫你排隊啦，都好彩，六點半去到仲可以攞第20几号籌，咁即係確保都會游到水咯。但系唔系次次都得啦嘛？佢话， 我想知系咪而家话啲稀水池闩咗，所以先搞到即系成个容量都唔可以开得咁多，只系开啲标准池啊？点解又净系即系点解会稀水池会闩咧？以你所知， 因为咧原则上咧政府做嘅政策系啱嘅，因为稀水池咧系讲紧一啲咧即系脚眼水嘅地方，就避免小朋友聚集。就其实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哋讲紧咧，佢系需要一个防护措施嘅管理，我哋觉得啱嘅。但系咧就政府好似遗留咗少少嘢。呢、這個政策講稀水池定義係講緊係上一世紀定落嘅策略。咁而家好多嘅泳池咧，其實嗰啲池已經唔係腳眼水噶啦，即係政府嘅做法就係、是、所有不規則嘅泳池咧就列為稀水池啦。我話知你幾水深都好啦，幾大都好啦。 即係五十米長嗰啲標準池就係叫稀水池啦。 係啦，總之唔規則就係、是、其實嗰啲稀水池咧，喺近二三年起嗰啲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已經有好大容量。空間夠，水深夠，其實就唔係以前我哋見到啲即係一個大圓圈稀水池，跟住有啲上滑梯啊，噴即係啲嗰啲水槍嗰啲稀水池嘅。咁嗰啲就因為太多聚集小朋友就風險高啫。但係你譬如講九龍區，我講另一個例子，九龍公園九龍區嘅泳池，咁而家佢主持就室內維修，咁但係户外池其實好大嘅，咁佢就因為佢嗰個水稀水池，所以直到依刻為止，九龍公園都未開嘅。 即一路都生，有冇话生到几时啊？ 生到佢主持开翻咯，六月头咯。 O K， 咁你哋而家有冇话希望，譬如即系除咗稀水池方面可以放宽啦，整体入场人数而家话限三成啊嘛，呢、這个系咪都可以放宽啲咧？又 嗱，我哋其实同政府一路讲紧，希望第一就系稀水池放宽啦，即系当然我哋讲紧啲唔系小朋友聚集稀水池。第二就系、是 okay. 整体容量，我哋希望政府喺而家呢个状态边咧可以放宽嘅。當然啦，我哋都業界同埋即係關注組都考慮到即係嗰個公眾衞生嘅需要，我哋都建議政府不如設一設啦一啲所謂嘅綠色通道啦。嗱，譬如喺而家個三成嘅基礎下面咧，你可以再加人，你都驚即係嗰個所謂嘅疫情嘅重新復發。 咦？依家李元敏嗰、那個、那個線路可能有啲問題喎。 譬如你如果放寬限制嘅上限嘅時候。是咪只係容許一啲即係有三日一檢啊，或者係打咗針嘅人先可以俾佢做咧？同埋就算你排隊都好，即係講啲去到啦滿額啦，咁你只係容許一啲 有打咗針有核酸檢測嘅，先喺度排隊等。如果唔係，其實你排隊喺度，其實大家辛苦噶。咁同埋你都有機會令到即係嗰個疫情有機會爆發噶嘛。 嗯，但都要做檢測，你又覺得會唔會會即係未必令到啲人咁想做離油水咧？即係都可能多一步喎、啊。呢、這個又會唔會不便咧？又 嗱，我哋就。其實就住呢個問題，有問過一啲團體嘅、即係所謂租用泳線嗰啲，或者租用訓練前團體。啲、教練咧，其實喺上一次咧，我哋開即係、開記招同業界探討嘅時候咧， okay. 第一大部分嘅教練都願意做檢測同埋願意做打針，因為上次開始嘅基本條件就係所有教練要戴口罩同埋要做檢測啊嘛。咁、其實大家已經做咗、做慣咗，甚至乎而家有啲人都怕煩啊。 Okay. 我不如我打針算啦。咁、 okay. 上次因為亦都呼籲咗之後，可能打針。 Okay. 我哋都今次我哋發現咧，我哋自己啱啱對上嚟都再落去泳池，即係就日星期日，我哋同啲老人家傾，喂，你排辛苦唔辛苦㗎？咁啊，佢哋都話：，咁點啊？我話：，唔緊要，我哋打完針之後，希望政府俾我即係好似長者優惠咁，俾我哋入場游水咯。因為其實多咗好多長者游水嘅。 好啊。 咁佢哋唔介意打針。最好就 係飲水。O、okay. K， 好啊，都作為一個誘因咁樣啦。多謝曬你啊，李月敏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佢哋個調查同埋佢哋對於而家泳池嗰個嘅限制人數限制嘅睇法。李月敏咧就係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嚟嘅。咁有關於康文署都有一個回覆，一個書面回覆回覆我哋啊。咁就話咧，根據現時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及指示業務及處所嘅規例啦，即係第599F 章嘅規定啦，就話游泳池嘅入場人數唔可以多過三成啦，而嬉水池、兒童池、幼童池、按摩池是需要維持關閉，為了避免泳池和更衣室過壁，政府也需要限制泳池開放的數量和使用者的人數，減低這個病毒感染使用者的風險。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繼續跟大家分享書本《史提夫·喬布斯傳》的內容，作者华特·艾萨克森全面深入地给世人展示了这位传奇人士的生平，让大家更加了解他乔布斯那种不断追求完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贯穿了他一生。 他对产品的完美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这个源于他的养父对他的教导。老乔布斯认为追求完美意味着即使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亦都必须尽心尽力地去做。对于乔布斯来讲，苹果电脑和手机不单只是一个工具，他们还是一个艺术品。他每一项能够惊艳全球的产品都离不开他对完美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时乔布斯另一个特质就是他不断创新的精神。创新意味着时刻富有激情，不断推翻过去的成就，不断突破，不断创造。 1997年阔别苹果公司多年的乔布斯回归到苹果的时候，他面对一个烂摊子，就是当年亏损和日益缩小市场份额，另一间公司岌岌可危。而他回归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花了$1亿，拍了日后广为人知的 Think Different 不同想法的广告，亦都是为这间公司奠定了未来以创新为核心的根基。 在乔布斯的带领之下，公司陆续推出了不同的产品扭亏为盈，而 iPhone 的问世更加让公司走向了巅峰。乔布斯强大的现实扭曲力鼓舞着他的员工取得超越自己能力的成功，亦都随之改变了世界。 史提夫·乔布斯传向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乔布斯，他经历坎坷，成功亦非一帆风顺，他性格孤傲固执，但是他在梦想的引导下坚持将每一日都当成生命的最后一天来战斗，苛求自己做到极致。他的故事既有启发意义，亦有警示意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史提夫·乔布斯传》，作者华特·艾萨克森，由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游泳池有些人數上面限制，見到有些游泳池的泳客都要排長龍。繼續聽大家的電話，電話旁邊有楊先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你好，請講。 系，琴日啱啱去完观塘泳池游水，咁、我就系游最早嗰场嘅，咁、我就都系排咗半个钟嘅啫。咁就你话排长龙咧，我就因为我系游早水嘅，咁、就我就觉得 OK 咯。咁至于你话人数三成嗰度咧，我觉得系合理咯，因为其实政府佢哋计过晒条数，因为政府做嘅嘢咧，全部都有根有据咯、我相信有专家意见啦。 入到去逼唔逼咧？你 见到？你根本你冇戴口罩咧，你嗰个危机都几紧要嘅。咁、就跟咁就三成人数咧，一定系有个原因咯。我同意嘅，同埋喺跟医室里边咧，即系如果你唔控制人数咧、我相信跟医室都几危险嘅，喺跟医室度。即系如果万一嗰度系有人系带菌嘅咯。 入到去你见到跟医室，譬如多唔多人啊？会唔会跟住戴口罩咁样噶都？ 三成。入到更衣室唔戴噶啦，唔戴噶啦吓。 O、okay, K， 好啊， 唔戴噶啦。你除你你冲凉，跟住你换 冲凉唔戴啦。但系我见换衫系咪都会戴噶？唔戴嘅 少咯，少咯。 Okay, 好啊，唔该晒杨生，同你倾到呢一度。另外咧，我哋都想講下，見到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喺之前就講到咧網址嗰度講到話，2020年嘅香港嘅總生育率咧就跌到0.87，就遠低於過往可預期範圍。究竟呢一個係咩概念咧？0.87咁啊，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早晨。 早晨，苏乐文。 早晨，叶兆辉教授。刚才讲到罗志光局长讲的那个 0.87 总生育率，这个是不是真的跌到叫很低？他说跌到低过，远低过过往的可预期范围。过往是怎样呢？应该又是。 因为我想你知香港那个生育率其实在过往那20年呢一直都是在下降那个就趋势。但是在去年来讲的时候那个跌幅呢就是十分之大的。就是我们讲的是由2019年我们就是这个总和生育率还是有就是 1.0 到或者 1.1, 现在呢就跌到 0.87, 就是讲的每个妇女呢就是所生的小朋友咧就少过就系一个啦，咁需要原本咧就要2.1去更替呢一个就我哋嗰个人口更嗰、那个更替嘅。 系、我见佢就话因为受到社会事件啦，2019年嘅时候同埋疫情嘅影响，咁亦都话咧根据2003年沙士嘅经验咧，就估计今年2021年嗰个生育数字咧会再进一步跌。你自己预计系咪都会咁咧？ 我想因为在嚟緊即係今年嗰个生育率再跌咧，就一方面即係讲緊嗰个经济情况啦、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亦都讲緊有好多移民啊。因为喺我哋移民嘅人数里面嘅时候咧，都又係有好多係喺生育年龄嗰啲夫婦啦、 啊。 所以即係就算佢生嘅时候咧，就都唔会喺香港生，咁所以会令到嗰个生育率咧，我哋即係在我哋估计当中嘅时候咧，仲會係繼續係去下降嘅啦。咁你睇翻最近喺今年2021年即係、就是、頭兩個月嗰個出生率咧，就都係比2020年係低，仲係低10%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個情況唔係好樂觀啦。咁我諗係真係需要係一啲嘅措施係點樣去穩定呢、這、一個即係嗰個生育率不斷嘅下降。 有啲咩措施呢？譬如剛才讲话移民嗰啲就比较难有措施去控制啦。譬如经济情况而家都希望经济可以尽量好返啦。咁就係就住生育率，你觉得仲可以做啲咩措施呢？ 其实我相信生育率即係的而且确係一个个人嗰个决定啦。但係呢而家我哋有好多係想生育嗰啲夫妇呢，就係、因为无论係就經濟嗰個情況啦、住嗰個環境啦，同埋嗰個工作穩定性咧，就都會令到佢哋係卻步嘅。咁、所以如果喺依幾方面，如果政府係能夠即係無論係喺嗰個工資啊，或者睇下有冇可能喺嗰個住嗰個安排啊，咁係或者而家有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整體嗰個社會環境咧都係唔係咁就嘅，即係大家都都持一個比較觀望啊，同埋或者一個比較就悲觀嗰個態度啦。 我覺得我想問一下教授，即係其實對於政府嚟講，而家生活率低會唔會係一個大嘅問題咧？因為我見羅志光局長都幾強調話，政府就冇一啲鼓勵生育嘅政策嘅咁。 我諗最弊咧就係政府佢唔覺得自己係有個責任啦，即係我覺得即係應該係令到香港嘅 居民是能够是安心在香港居住。要安心在香港居住是希望能够他们，我们所谓有些人是即乐于在这个地方居住，即如果他想生小朋友亦都愿意留在就香港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这个是你会见到在国内现在就是说有即还是提倡的三孩政策。 最新公布 的。咁最主要都係讲緊點樣去有效地回应就市民对于养儿嗰个经济嗰个担心啊，譬如就去育婴嗰个就设备啊，或者係喺财政上面嗰个支援啦、啊。咁呢啲嘢我諗都係我哋係可以做嘅。 即香港都可以参考下呢方 面。可以参考，因为其实即係你知道其实喺政府过往嚟讲，譬如对幼稚园嗰个支援啊，咁但系譬如而家喺两岁或以下嗰个支援咧就好少嘅。譬如我哋讲紧每一年我有四万几个 B 就出世嘅时候咧、政府嗰个资助嗰、那个嗰啲位咧就得两千个嘅啫。咁点样去好就可以好针对性系能够去为到啲有需要嗰啲夫妇能够提供一个合适嘅援助咧，我谂系需要嘅咯。 因为即系喺理念上，其实有冇真系需要一啲？政府做一個角色去鼓勵生育呢，咁因為成日都話可能生兒育女都係好個別家庭有自己嘅唔同嘅考慮㗎喎，需唔需要真係喺個政府層面去咁樣去介入嘅咧，其實 而家喺外國嗰個經驗都係生兒育女的，而且確係個人嘅決定。但如果好多嘅個人嘅決定令到整體個社會方向係有一個不理想嗰個將來嘅時候咧，就依個就係政府介入嗰個空間啊嘛。所以你見到無論喺新加坡又好，或者就算喺澳洲啊，或者喺一啲所謂叫高收入嗰啲嗰啲社會嘅時候，佢哋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國民政策嚟嘅。佢如果你用新加坡嚟睇嘅時候咧，佢仲擺上係一個首要嘅國家政策添。即係話，如果就新加坡要生存嘅時候咧，就一定要有足夠嘅人數。嗱，呢個足夠人數除咗要自己生之外，如果你生唔到嘅時候，點樣去用呢個外嚟嗰、那個生力軍啊？點樣係喺就移民嗰個補助啊？係各方面係希望能夠。即係本地個人口個發展咧，係隨著一個健康嗰個方向去發展。 除咗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有冇即係頭先你話即係鼓勵生育啦？佢哋有啲咩方法嘅？ 其實我諗有好多都係講緊嗱，譬如依個係就現金嗰個支援啦，譬如喺依、這個喺瑞典嘅時候，咁就可以確實每一個出世嘅人咧，就要喺六十日之內嘅時候咧，就嗰個城市嘅政府係能夠幫佢哋揾到嗰個育兒嗰、那個。服務啦，咁以至到即係在職嗰個婦女係能夠少咗個擔心，即係係可以出嚟工作啦。咁所以我依係即係如果係。即係有心去做，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但我哋亦都唔係話一定會一做完嘅時候咧，個生育率就即刻會彈升翻。但係起碼比希望即係養兒育女嗰啲夫婦上面嘅時候，第一方面冇咁辛苦啦，又清除咗呢個障礙啦，以至佢哋係能夠係去更加願意去即係為香港即係生到一個 B 成日都話人口老化咧，即係可能而家啲勞動人口都已經少過，或者即係未必支撐到啲長者，因為長者嗰代嘅人比較多嘛，即係。而家再進一步生育率少，你覺得嗰個問題個影響係會加劇化，定係其實本身個問題都喺度啦？人口老化 唔係啊，嗰個係比較嚴峻咗噶啦，因為其實人口唔係好似開水喉咁咧，即係你一開就有，一熄就冇。咁其實即係如果我哋依一連續喺過往嗰廿年咧，嗰個出生率都係低嘅時候，以至到咧到我哋而家15至65歲嘅人口咧都會少咯。咁所以如果整個所謂個撫養比率上面嘅時候會不斷咧就會增加，而嗰啲人咧、 okay. 老咧又未死咯，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個挑戰嚟。 好啊，唔該曬葉少輝教授，同你傾到。